也是一点呐、啊，事儿不变呐、啊，这不跟那些大菩萨了，只是古大的时候是腾一鼻孔出气呀、啊，你也不修行吗？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大病在哪里呢？六根皆空，不用第六识。你想想，到什么时候不能相应呢？古大德所说的，如果要相应呢，只有等于呢。你们仔细去想想，我们是愚的，是哪一个愚的能愚的得头？这就是说明没指望啊。那就是说明是错用了心呐、啊。真正要想开悟，从念佛里面要念到离心的愿，要立心意识啊！啊，立心意识就是自己立心意识，自己不用，对别人给别人用，对别人用是随缘嘛，对自己不用就是不变嘛。就是对自己不用，对别人也不用，就变成小乘，我都发了，不能小乘，是对别人也用，对自己也用，是那啥事？啊，对自己不用，对别人用，是菩萨。大家也晓得这个道理啊，那是真功夫啊！啊，外面用，里面不用，就跟唱戏一样的。在戏台上扮演一个角色，扮演的很像，很对真。到了后台又爱找自己，完全不想干。啊，人生就跟唱戏一样。啊，一定要知道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。啊，人生这个舞台上是假的，真的是什么呢？不变之心是真的。啊，万法业无是真的。晓得万法就是自己，这个是真的。可是在用的时候呢，人家不承认万法是一如啊，你的随他缘啊，不一好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咱们清清楚楚啊，那是外表，不是真的啊。所以真的心是清净，是光。不但你的心变十方界，你的身也变十方界，你的慈悲喜舍没有一样就变十方界，智慧的能样样变十方界。啊，那个慈悲心不但变一切有情众生心，你们这些坐椅板凳那些尘土微尘全都变满，平等平等，无二无别，他怎么不变十方界呢？啊，你想这种情形呢，绝不是外道所能见到的，啊，他见不到，啊，见心的人能见到，啊，各位想想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有生灭吗？没有生灭了，不生不灭啊。不来不去啊，不苟不净啊。才见到一真，这个时候就所谓是生活在一真法界里。没有见到这个你自己起分别心，用心一时，生活在十法界里。见到这个你之后，他生活在一真法界里。生活在一真法界里是佛与大菩萨，啊，你小乘圣者、阿罗汉、提婆和全教菩萨还不够格，啊，还没有到这个境界，啊，你这是我们要晓得的，啊，理明白了， 怎么个修行自己还不晓得吗？一天到晚的生活行为就是非人，恒顺众生。虽然非人，但是你修什么呢？修不变的心，就是修清净心。在一切境界里面修平等心，修慈悲心。我这个说的是很浅，那么这些心怎么修法呢？这就是你那个心要才动念了，就要觉啊，觉就是真心起作用，念动了念了而不觉，就是识起作用。识与性的作用是实在是确实是不容易辨别啊！你看那个这个玄奘大师《大师规矩颂》里面说的。欲知难分是与根呐、啊，那个欲知小乘阿罗汉呐、啊，啊，不容易辨别。啊，我们在应用的时候，不是说不起心动念，啊，因为行为有三种嘛，身体的造作，身体行为，口的言语，口的行为，意里面的念头，是意业的行为。佛菩萨意业里头有没有行为呢？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。身的行为我们晓得有，口的行为也有。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有。那么就问他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你有心呢还是无心呢？这是问题关键的所在。如果说释迦牟尼佛有心，错了，有心是凡夫。说释迦牟尼佛无心也错了，无心是泥塑木雕，这释迦牟尼佛不行，这不起作用吗？啊，这就讲的非有心非无心，这样一说又太玄了。非有心非无心，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吧？有两边都厉害啊！没有感的时候无心，感应到家的时候有心，这就叫业有心业无心啊！佛起心动念是感应到家啊！这个道理前面也讲过不少次啊！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那么我们要学佛也是如此，有感就有用，没有感就没有用。感应清清楚楚，绝不迷惑，这个就是不变啊。三业之所造叫做无作而作，作而无作，做了没做，样样都在做，天天都在做，怎么说没有做呢？从真心上讲没做，真心如如不动，哪有造作？没有造作，真心变成了净实。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才能造作，变成是净识。净识什么？自知。自知是真心变出来的，啊，大圆净识，啊，平等性质，妙观察识，成所作识。迷的时候叫八识，觉的时候叫四知。 八十的四肢都是以真心而起的，他怎么不是一呢？所以说一如嘛，凡身一如啊。所以明了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修什么？就是修一个转世成智。啊，修转世成智的时候，第一步啊，这是我们讲初方便里面的基础方便，最初方便的最初方便。给各位说，一切我的众生，绝不要有违背我的念头，这才能相应。啊，无论做什么事，先想一个我，障碍就来了。啊，习心动念做一切事情的时候，想着什么众生，这个障碍就没有了，心地就帮您了。啊，为众生，一切为众生。如果说念念常能够提起这一个正念。决定没有我这个念头，你要训练个三年五载，给诸说那个我执无破，自然没有了。这法子高啊，孝成人破我执，那吃尽的苦头啊，才把我执的时候打掉啊。啊，要证得阿罗汉果，尽是烦恼断尽了。啊，诸位想想吃多少苦头。他把我执破掉了，大乘菩萨妙极了，根本就不要破我执，念念我一切众生，把那个小我化成大我，小我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法子妙，比小乘实在是高明太多了。破我执的关键。要能把一切众生看作自己，这个样子你就更快了。对待人跟对待自己一样，一定是平等的，是以平等心。那个对方能接受多少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就好像那个天下雨一样，雨水下来是平等的。那个大树吸收的水分多，小草吸收的水分少，那是他的事情。他能够接受多少是他的事情。那个雨水落下来一定是平等。所以只要自己的心是平等，对一待一切人，一切人他接受多少是他的事情。你们这个说说，理上讲的是平等，事上是不平等。这事上有接受多，有接受少啊。理上平等，事上也平等。那接受多少是他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所以理事都是平等的。这个是修行关键的所在啊。佛常给我们讲本愿愿亲啊，愿亲是不平等，那是境界上，就是小草跟大草。我们自己像雨水一样，像雨露一样，绝对是平等。那个亲近人，他愿意亲近，他多得一些利益，那是他肯亲近。那个冤家日子看到你掉头去，他不肯亲近。那是他的事情。学佛确实是如此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亲近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很感慨地对我说：“因为什么呢？亲近他的人不多，所以我到他那去的时候时间很多。”他常常感叹，我对待哪一个人都一样，可是人家呢都看到我好像地位很高啊，不敢接近我。 啊， 后来我就架子很大，不容易捡到。他说其实我一天到晚都是用时间，谁来找我都解决。他对心是平等的啊，那么亲近他的心，那亲近他的人，那些人的心不平等。确实有人认为他地位太高了，还有人误会是政治和尚，不敢就不愿意亲近他。到他老人家说死了以后，这一烧烧出一万多颗舍利了，好多人后悔，哎呀，这个大善知识后悔没有去亲近他，那迟了，来不及了。那么这个是缘分的问题啊。我跟他老人家的时候在一起三年，一直到他登基，每一个星期星期天到他那里去2个钟头，有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给我吃饭，我每一次去急急呼呼都是我一个人，很少遇到他另外有客人在那里，这样一位善知识真是可惜，没有人去亲近他。所以我们看出老人家这个心真正是平等心、清净心。以后我要亲近这个李老师，问李老师，他跟张家大师的时候也很熟悉。我就请教他张家大师修行功夫如何，他说功夫我们不敢讲。但是他心地的清凉自在呀，我们能够想象而知。这是李老师对他的评语，清凉自在。那么我们亲近他那么多年的时候，确实体会到是清凉自在。那么学佛的时候，应当要这样学，功夫才得力。别人对我划界限，那是他的事情，他是迷而不觉啊。我们自己对别人划界限就完了，也是迷而不觉。那么这两天呢，有个日本人到我们这里来了，大概明天来，明天后天恐怕住到我们这里。他今天来给我说一段事情，说的我都好笑了。他不但在台湾来了27次、28次，4次都受人家骗。他在日本也常受人家骗。他那个父亲老神爷心地很软，好多人问他借钱，借去之后就不回来了，就没有了。那借去之后，上次当小的被骗了，下一次来说他还借给人家。真是的，有其师必有其徒啊！他的师傅是道南法师，那个老神爷是跟道南法师出家的，道南法师就常常受人骗，那个骗多了时候，有一次我在那里，这你看看，你这个骗子今天又骗取我多少了？他很聪明，他会骗我的钱，不是骗一次，骗好多次，他还是骗他，很聪明，常常来骗我的钱。他是给他，他这个徒弟也很难得，也知道人家来骗他，他还是给他。所以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你有福报啊，你是好人啊，好人后头一定有好报啊，被人骗不要紧，不能骗人。被人骗两个事情，一个是还债。过去欠他的，等还完了，他就不会再来骗了。另外一个什么呢？放利息，你说你不要紧，尽量给你。确实因果报应丝毫不少。所以人们懂这个道理，得失心没有了。是你的福报，丢得掉丢不了的，骗去了，将来还加利加倍的奉还的。这一生不凡，还有来生来世。 所以这心是清净的啊，都会说哎呀我被人骗了要难过多少天，那难过多少天有什么用呢？人家难过人家钱就还钱了，这个难过有用啊？这难过多少天了人家还是不还，那自己不是冤枉受苦吗？啊，得失不关心啊，这是福报啊。所以老师也要看看这父子两个都不错啊，他来我招待他的，他诚实啊，老实，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很不容易，老实人难得了啊，他是个老实人，所以我愿意帮助他。那么这些事情呢，都是修行的例子啊。那个被人骗的时候糊里糊涂被人骗，这个不行啊，那是人师啊。被人骗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被人骗的，这个可以觉而不明，大家修的是觉而不明啊。树上面的就是没有得失啊，没有得失，就是修一个心啊，念念明觉啊，清净光明啊。那个四上怎么变怎么变，那就跟那个什么《法华经》里面讲，如是啊，如是如是啊，样样事情皆是如是啊。啊，孔老夫子说命也命也，那个命也就是佛讲的如是如是一个样。啊，命理就是这样的，所以理明了心就安啊，安就是定啊，定能生律，那个律是什么？律是智慧，定能生慧啊。我们同学讲的真正修行才懂这个道理，要把这个道理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日常生活就是修大行啊，明大理修大行啊，这样才能证大果啊。理路不通就盲修瞎练，说他盲修瞎练他还一肚子不高兴啊，你真的是盲修瞎练，不是假的。那么这是讲到这个行里面不变，不变之意啊，修行就是修行啊。我用这个四句话啊，这是好多年前我讲那个十四讲的时候啊，讲到第三讲啊，这个万法归一的时候啊，我就用这个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呢，开个四句来解释这个道理啊。不变随缘是佛，佛已经不变啊，随一切众生的缘是佛。随缘不变是菩萨，我们现在随缘学不变就是菩萨。不变不随缘是小乘摩罗汉，他入偏真涅槃他不变了，他也不随缘。随缘随着变是凡夫，我们现在随缘随着变啊。那么注意想想这个道理，我们该怎么修行法的时候，这个宗旨也能抓到了啊。所以真正的修行人就是在随缘里头学不变呐、啊，不变就是清净心，不变就是慈悲心，就是平等心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菩提心吧？啊，菩提心是要修得的，并不是口头念念啊，我发菩提心呢，这就行了，那不行，没用处的啊。菩提心是要真修的。这个外道 他们所计较的名利什么，因为呀、啊、这个是民生万法，名利什么是民生，万法为我所生，民生的是常，所生的是无常，这是他们所计较的，跟佛所说的第一个不同之处。那么佛又说过，此境即缘，缘是菩提妙心明喜，那么这个就是真如随缘啊，是真如随缘之相，那是玄体不变了，所以性相一如啊，好像前面所举的灭之所见的二月啊，二月全体就是一个真月，真月之外并无二月，这个道理很清晰啊，一说我们很容易懂的啊，而外道的计较万物个个有体相，而推究到名地神魔是万法的森因，那么能生跟俗生体相啊不同，这个不能相应，这是跟佛法讲的二不同也啊，佛法讲的万法一如是一，体是一，体如如，相也如如。你看那个《法华经》里是如是啊，相如是，性如是，体如是，力如是，到最后究竟本末啊，如是究竟本末，没有不如啊。性是真常的，不生不灭的，相也是真常，不生不灭。如果说这个相是分裂的，那与那个能变的不生不灭的真性就不相应了啊，所以这个是跟外道讲话截然不同啊。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所看这个万象是分裂的，佛告诉我们是你的妄心分裂心看外面境界相是分裂相，分裂心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，你要用不生不灭的真心看外面境界相呢，境界相是不生不灭的，所以法华里说是法诸法位啊，你一切法不灭啊，一切法常住啊，经上的文字是一切法常住啊，所以外道他还是用这分裂心看到外面那个境界像是分裂的啊，不生灭的声音怎么会生灭个生出一个生灭的体相是万象啊，理论上就讲不通啊，佛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，那么这些外道对于这个道理可以说完全不懂啊，他们认为这个名地里一切都非色非空的境界，纵然他们有一点那个知觉，也是自心一种相分，而这些人你一时真相误以为是母地，误以为是神魔啊，神魔我们晓得就是第七识， 阿赖耶见分的一分呐、啊。这是你是执着，所以完全不了解人心的道理。等唯识学的时候，那不说不讲唯心，讲唯识，万法唯识。万法既然为实了，也是一如无二如啊。名所是一，不是二啊。那么这个在唯识学里头，你们特别提示过。所以佛法不同于世间的哲学啊。为什么呢？世间哲学的时候有能否，我是能研究的，一切理论思想是我所研究的，又能又说。而佛法唯识的就是没有能通，能研究的是自己，所研究的还是自己。无为法是自己，有为法还是自己，是自己研究自己啊，并没有对象啊。这是跟世间所有宗教哲学不相同的所在啊。所以拿世间那些方法来研究佛学，来研究唯识，怎么能得到真相呢？路全都走歪了。走了道行就能证得人如魔方如，为什么呢？他是自己研究自己啊。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的？实在是拿世界的方法啊，我是能研究，各法是所研究，各法念完了，多半人魔没有去掉，法魔没有去掉，人魔也增长了，法魔也增长了。所以起的作用是反作用，反效果大不同啊。唯识学如此如是啊，一切大乘佛法无不如是，这是我们要明了的。所以千万要记住，这不是只有禅宗提倡立心一时参，一切大乘佛法都要立心一时。而立心一时的方法有非常巧妙的，念佛是巧妙，诵经是巧妙，但是这个妙法门呢，我们现在不善用。我们也念经也念佛，没受到效果，就是呢用得不恰当。用得恰当了，确实能受效果，而且能在最短期间收到最好的效果，最大的效果。那么有这个三种不同啊，所以一切大乘经、小乘经，佛常说因缘生法，而因缘生法的意义非常之深啊。佛说因缘生法主要的就是破外道啊，因为外道认为神魔这个名地是自然的啊，佛是用因缘来破自然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因缘并不是究竟因，是方便说啊。外道有这个病，佛用这个药治他的病的啊。你今天越难怀疑的时候呢，是怀疑到我们这个自然的问题啊。越难实在是大慈大悲，为什么呢？末世流弊必然有这种见解啊，会提出这个问题来，他先给我们提出了啊。那么佛在楞严会上给我们解释啊，说到真实的自然因缘两边都说不上。 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。 好。